Hello 啊，大家好，我是何玉，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不天罡》，作者孟西石， 第325集，同归于尽。 在南海三沙龙洞下面，二战期间日本跟美国作战太平洋战争，鱼雷误打误撞将深埋海底的石碑毁掉了。阴雨阁下，阁下他也是后来才从魔气的讯息中得知的。 车白与宗灵对视一眼，都从对方脸上看见不加掩饰的震惊之色，也就是说阴雨鸠焰早就得知阵眼所在的具体位置，但他一直没有表露行迹，反而故意引导特管局的人绕了许多弯路。除了阴雨之外，所有人都不知道南海之下还有一块早已损毁的石碑。阴雨捏着这张王牌布下了一个天大的局，甚至利用宋恩复活天魔心切的心理将他也拉入这个局中，分散特管局的注意力。在长白山那块石碑碎裂的那一刻，阵眼松动，封印摇摇欲坠，一切早已注定。但那时候阴雨尚未准备好，他的力量还不够强大，他也担心封印解除之后自己反倒像宋恩那样成为大魔复活的脚踏石。他向往黑暗之力，是因为他自己要凌驾于众生之上，并没有为了黑暗奉献的无私之心。所以他一面派出藤川与明显等人破坏石碑，迷惑特管局的调查方向，另一方面则暗中积蓄力量，直到特管局派人到日本去刺杀阴雨，也是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可以解开封印的时候了。可惜啊，竹篮打水一场空，阴雨鸠焰的诸般计算费尽心思，最后仍旧免不了了魂飞魄散的下场。然而命运的齿轮一旦开始转动，就无法再停下来，就算阴雨鸠焰现在还活着，他也无法控制这一切的走向了。因为在这两个日本人进入纳林格勒峡谷深处彻底破坏封印的那一刻起，事情就已经步入了不可逆转的局面。纳林格勒峡谷常年四季如春，但繁花盛景之下却隐藏看不见的杀机，离此最近的当地居民也不敢进入这块死亡之地。车白与宗灵赶到峡谷深处的时候，地面已经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深坑，黑色的魔气从里面源源不断地涌出。仅仅只是封印石碑被揭开，一时间还无法造成这样大的破坏。宗灵与车白之前看见的亮光，其实是一只凤凰，一只原本死后被埋在这里镇守镇眼，却在漫长岁月中沾染了魔气，日渐魔化的凤凰。凤凰虽死，威力依旧强大，更何况有魔气加持，它已经从镇碑之首演化为彻彻底底的魔物。现在封印石碑掩盖，加上此地气候本来就特殊，一时半会儿还没有人察觉。这两个人奉阴雨之命跑来将石碑从地底掘出，以阴阳术加持禁咒毁掉石碑，凤凰再无压制，当即便携着冲天魔气轰然出世。何玉讲得很细，虽然他当时没有在场，但后来从宗灵的描述里不难猜出更多细节。这会儿像龙身与余不悔说起来，依旧能让人感受到当时的惊险万分。 那车局与凤凰同归于尽了？ 唉，凤凰毕竟是神兽，又已经完全魔化，当时情况危急，封印已经破坏，根本压制不住。宗老说车局本来也是寿命将近，现在求人得人，让我们不必纠结。但是凤凰虽死，通道却依旧还在。现在特管局、龙虎山、茅山、圆明宫，还有我师父他们，很多人都已经赶过去了。听说他们现在暂时布阵，把局面控制住。还不知道能否堵得上深渊通道。 先去看看再说吧。 龙山以平淡的语气结束了这场谈话。何玉欲言又止， 于不悔对他使了个眼色，何玉会意闭嘴。趁着龙身闭目养神没有下车，车辆在行驶到一处加油站的时候停下，何玉跟于不悔一前一后进了超市，借着买东西的间隙私下交流。 我怎么觉得老大有点不对啊，是不是在日本遇到了什么事儿？ 最后是他跟阴雨交手的，可能受伤了，但没在我们面前表现出来。哎呦，你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个人，有什么事都闷在心里，不到最后一刻都不会表露。要不你还是私下给他徒弟说一声，让他徒弟尽早回来，哎，说不定师兄还能正常点。 龙山说过自己无门无派，无师无父，于不悔却唤他师兄。何玉对这个称呼似乎也习以为常，并没有认为有何不妥。 老大都说了让小冬至好好休息，就算他过来也帮不上什么忙吧。 哎呀，有爱人在总比外人好吧。我看师兄也只是不想让他担心，未必就是真不想让他过来。 是啊，等等，什么？ 何玉怀疑自己产生了幻听，但随即他又觉得不可能，自己青春年少活蹦乱跳，怎么可能出现这种他师父才有可能出现的毛病呢？ 那个，你是不是想说家人？家人和爱人是有很大区别的。 你在质疑我的语言表达能力？ 两人拿着一袋薯片，在超市里大眼瞪小眼，收银员看不下去了，生怕他们打起来，忙道： 哎呀，那种薯片还有的，你们不用抢。 收银员还亲自走过来，拿出一袋新的，塞给何玉。 给。 谢谢啊。不对啊，今天不是愚人节啊。 谁有空逗你玩？我要逗也是逗美女的。 我还是觉得你在跟我逗着玩啊。你看看老大那个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哪像是会谈恋爱的呀？他要是哪天跟你谈恋爱，我倒是不奇怪，毕竟你们俩都是剑，剑剑相惜啊。 我会把你刚才的话如实转告给师兄。 于不悔面无表情地拿起手机，何玉忙抢过他的电话。 哎，别，我开玩笑的，不要说。兄弟，你别这么认真好不好？我就是想表达一下我震惊的心情，这么劲爆的料你是怎么知道的？总不可能是老大告诉你的吧？ 就是他告诉我的呀。我们从日本回来的飞机上，我跟他坐一起，我看见他在看书，就过去瞄了一眼，结果发现他不是在看书，是在看一张夹在书里的画。哎，那画还挺好看的，我就问他是谁画的，他说是冬至。我就说你这徒弟啊挺多才多艺的，不光会降妖伏魔还能画画。结果你猜他是怎么回答我的？ 我不想猜了，你快点说吧。 他就说啊，不光是徒弟。我问那还是什么，他说爱人。 我去。 哎，你这什么表情？难道你们老大谈恋爱你不高兴？哦，你暗恋冬至啊？ 我暗恋你个头啊。 哎，我的头不行，他太英俊。哎，你们不会有结果的啊。 不是，你难道就不觉得奇怪吗？老大以前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你们到底把阴雨秋燕彻底弄死了没有啊？会不会是他阴魂不散，有什么残魂附在老大身上了？ 于不悔像看傻子似的看着他。 哎呦，那为什么阴雨附身就会说冬至是爱人？难道你以为阴雨爱冬至？ 不，我都被你给绕进去了。 事实就是师兄跟他徒弟在一起了，你想的太复杂啊。 好了，这集结束了啊。你说什么还没听够？那还不赶紧订阅分享，右下方小心心点起来，我们下集见。